你好，我是专栏的学习委员孙鹏飞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专栏练习 sample 热点问题的答疑。专栏上线以来，很多同学来反馈说，在运行练习 sample 的时候遇到问题。由于 sample 都是采用 C++ 来完成的，所以在编译运行上会比传统的纯 Java 项目稍微复杂一些。今天呢，我就针对第一期到第四期中同学们集中遇到的问题做一期答疑。设置练习的目的也是希望你在学习完专栏的内容后，可以快速上手试验一下专栏所讲的工具或方法，帮你加快掌握技术的精髓。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可以多参与进来，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们反馈，后面我们还会不定期针对练习再做答疑。今天的内容主要包括编译环境配置和热点问题答疑。由于比较偏向操作和实践，最好的学习方式还是阅读文稿结合实践操作，所以请你返回文稿来学习。